翠鸟搬家。翠鸟妈妈把自己的巢建在了高高的树枝上。后来，翠鸟妈妈孵出了一群可爱的翠鸟宝宝。她害怕小宝宝们从高高的树枝上掉下来摔伤，就把鸟巢向下移动了几尺。翠鸟宝宝们一天天长大了，它们的羽毛越来越漂亮，妈妈越来越疼爱它们，更害怕宝宝们会从巢里掉下去。于是她再次把巢穴向下移了几尺。一天，翠鸟妈妈出去给宝宝们找吃的，一个人从树下经过，一伸手就够到了鸟巢，他把所有的翠鸟宝宝都带走了。翠鸟妈妈回来没有看见翠鸟宝宝，着急坏了，他就找呀找，咦，他终于在一棵小树上发现了翠鸟。哦，原来是一个小男孩，他觉得翠鸟非常的可爱，就把翠鸟带到他门前的小树上，天天喂它们吃好吃的。